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曲》，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你都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啊，喺啲《风云曲》意犹未尽的话题咧，我本人会在我的披床里边更加深入咁同各位分享同埋分析。咁众所周知咧，今年嘅8月30号咧系香港重光啊的80周年，而啊9月3号中国方面咧亦都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同埋咧。是反法西斯戰爭啊嘅勝利嘅80週年為名咧，就大閱兵咁啊，所以咧啊，加埋一兩套呢啲反日嘅電影咧，將喺香港上映咧，就炒熱咗呢一個啊，對於80年前呢一段歷史嘅往事啊，嗰個紀念啊同埋研討啦。我哋呢幾集咧都分別咧係講過太平洋戰爭裏邊嘅香港啊，嗰個狀況同埋留低喺香港嘅嗰啲殖民地精英啊，佢哋點樣自主啊？另外仲有就是南京大屠杀的起因。咁呢一段嘅历史呢无论是八年抗战又好，太平洋战争嘅错综复杂，係牵涉到好多人物同埋好多呢交前嘅地缘政治，就唔係话呢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所以我哋呢几集呢趁住呢个世界冇咩大事发生，但其实又有好大嘅事发生，就係呢由冷战呢会过渡去热战。正式的呢個，我認為在世界大戰已經咧齊備曬所有啊弱引嘅條件噶啦，所以在呢個歷史嘅關頭，我哋風雲曲咧趁住呢一個相對風雨中的平靜，同埋咧係暴風雨前啊嚇嘅一個寧靜咧，就回顧一下、分析一下嚇呢個世界好多災難啊，點解喺歷史同埋今日有所相似，同埋咧係同一啲嚇聰明嘅風雲曲嘅观众咧喺一齐研讨下，因为咧喺现代历史上，我成日都讲过，尽信书就不如咧你自己有独立思考。中国现代历史嘅论述咧有好多咧一啲盲点嘅，例如我提出过，1915年啊，当呢个日本向袁世凯嘅北洋政府提出21条卖国协议嘅时候，嗰阵时嘅孙中山正在南方生勾勾，点解啊系从来未发过一句啊？片言隻語的抗議啊，係同埋全國的有識之士啊、愛國市民一起去聲討呢個21条咧，係嘛？又例如啊，喺呢個3年8个月的太平洋戰爭，我自細咧都喺度問一個問題：咁點解啊日軍啊係冇進佔澳門咧？係嘛？點解澳門啊係一個咧避風港咧？嗱，呢個咧又係一個盲點啦嚇。第三。就是这个孙文辛亥革命他攻陷武昌之后到底怎样在短期内是收复整个满清败走的江山。那时你知道慈禧太后的清政府经过八国联军等列强的侵略，各地赔款赔到都没有钱，是吧？就是赔到呢喐下呢就2000万两啊，然后呢2亿两啊，呢个白银啊，就喺日清战争里面呢係散俾呢个日本啊，跟住八国联军之后啊，辛丑赔款啊又赔好多钱。咁你孙中山喺推返咗满清之后，按照 follow the money 呢个原则，佢何来有钱啊係去建设呢个中国呢？我哋睇下今日呢喺乌克兰打仗打咗3年啊，好多地方已经成为废墟，包括基辅，个个咧都磨拳擦掌，包括欧洲国家就谂住战后点样加入重建啦。所以咧，学习呢个现代中国历史咧，我谂咧咁多年咧，其中一个缺失咧就系嗰啲教师同埋学生缺少由经济同埋由钱嗰度咧，系去探究一啲咧历史嘅真相，就一味咧系以一民族主义嘅情绪。列强啊、日本啊，点样欺压啊？孙中山点样咧？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啊？其实辛亥革命咧，武昌起义唔系佢领导嘅，系嘛？咁跟住咧就呢个袁世凯点样卖国啊？点样称帝啊？咁好多咧里边其实非常之重要嘅细节咧系忽略咗，包括咧4个字叫钱从何来。咁呢啲咧我哋咧就今日不论啦，就先集中咧喺 呢个第二个疑点就系点解啊？三年零八个月战争，澳门冇事，你今日咧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发动一个历史嘅爱国教育嘅宣传。就話有海防博物館改建為呢個抗日戰爭紀念館，就話中東江中隊啫。澳門嗰度嗰百二百萬人比較尷尬喎，因為佢哋喺1937年至1945年，同埋咧喺呢個日本佔領香港嘅三年零八個月啊，澳門嘅華人咧係完全冇波及嘅喎，亦都冇東江中隊喺澳門嗰度咧去協助反日嘅喎。澳門咧。那嗰陣時個大約係十零廿萬人咧，係完全三年零八個月咧，係無風啊，係無風無浪啊，日子相當太平喎。而且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嘅大約一個禮拜，香港嘅首富河東爵士已經收到風，喺呢個咧偷襲珍珠港同埋咧係攻略呢個香港之前嘅四日。已經咧帶同一家大細嘅家眷咧，就預先咧收到風，就去咗澳門住。此一住咧就住到咧1945年啊，係嘛？仲有何大何東咧，佢自己住，同埋佢帶咗啲家眷去，但係將佢個發妻啊麥秀英係咪同埋嗰啲仔啊，一個叫何鴻毅，而今日咧仍然健在，等人咧就留低喺西摩道嗰個大宅喎。話發妻咧都唔帶喎，係嘛？咁搞到後來咧，麥秀英咧就喺日治嘅時代咧，1944年咧就喺嗰個軟禁嗰個狀態裏邊，喺個西摩道大宅裏邊嘅逝世。咁何東咧嗰陣時喺澳門，當然冇辦法翻嚟見佢最後一面啦。嗱，凡此種種啊，就英文話齋 ，Does it ring the bell？ 啊，你會唔覺得有相似之處咧？嗰陣時香港嘅首富何東係收到風，已經喺危急之前咧係撇得切啊！咁今日嘅香港首富到系边个咧？系咪酿成一场巴拿马运河营运权嘅大风暴？点名咧俾中国政府咧系政治嘅攻击同埋清算啊？点解呢位巨富咧系唔走咧？吓，佢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如果嗰阵时何东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咧系一眼观七，吓佢嗰个情报同埋资讯嘅网络系咁发达，可以及时走避。今日啊，喺呢个资讯发达嘅世界，系呢位首富点解仍然啊系安坐钓鱼船啊，系唔会走咧？系嘛？嗱，呢嘢就历史有相似之处。今日咧，我哋咧系同各位有个趣味嘅角度闲谈咧去探讨。首先，点解澳门冇事先？点解日本咧系唔攻打澳门先？ 系咁啊，澳门咧就系葡萄牙嘅殖民地啦。咁啊，历史悠久啦。我講遠啲先啦，就算去到咧喺18世紀啊，喺日本嘅戰國時代開始咧，澳門咧都係一個咧好繁盛嘅商業或者叫走私嘅地方。嗱，所謂食四方飯，同埋咧好多藩主啊，嗰啲叫做火槍啊，或者叫鳥重咧，都係來自咧葡萄牙人。咁而中轉站咧就係澳門，澳門之後咧就再去到種子島啊，或者其他九州嘅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進入咗日本。咁所以咧，其實澳門嗰個地位咧，其實係即係呢個喺成個東南亞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做生意嘅地方。嗱，咁因為咧喺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咧，澳門嘅人口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地方都細啦，比起香港嚟講。咁啊，因為葡萄牙本身係一個中立國，咁理論上啊，理論上日本咧就冇理由去侵略呢個中立國嘅。而且咧喺殖民嘅歷史上邊啊，雖然葡萄牙咧係一個先驅者，佢由呢個西非啊一路殺到落去咧，印度咧係佢係第一位嚟嘅。喺殖民嘅歷史上邊，佢焚燒掳掠啊、殺人放火啊，做唔少噶啦。葡萄牙人咧。其實係最，我認為殖民史上邊啊，係比英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咧係更加殘暴嘅啊！依、這個如果睇翻呢個葡萄牙殖民史咧，其實好精彩。咁好啦，咁點解咧就即係日本唔侵略呢個澳門咧？嗱，當然一方面咧係一個中立國啦，另外因為頭先所講，其實葡萄牙去到咧二次大戰爆發前咧，其實佢喺嗰個國際嘅殖民史上邊咧，其實已經旁落。 已經變成一個小角色。雖然仲有東帝汶啦、莫桑比克啦、澳門啦依啲殖民地，但係主要嘅大嘅殖民地咧，其實已經冇咗噶啦。譬如西非一帶已經其實已經俾咧後來嘅荷蘭啊、英國啊，全部咧都已經咧，甚至德國啦，都已經咧係搶奪咗。咁啊，另外巴西就係另外一個佢以往嘅殖民地，但係1920年嘅時候咧，亦都已經獨立咗啦。咁所以咧，就喺所謂對抗殖民主義啊、大東亞共榮圈啊、驅走呢個西方殖民者嘅時候咧，葡萄牙咧唔算係一個大嘅目標。所以咧喺呢個第一個原因之下，因為佢係一個中立國，所以咧日本咧就冇去侵略佢啊。呢個第一個原因。咁陶生，你覺得點咧？仲有咩原因？ 你講得咧好啱嘅。首先，日本對葡萄牙咧係冇大嘅惡感。第一，葡萄牙已經係到咗20世紀初，已經係一個沒落嘅帝國主義。佢唔係好似英國、法國、荷蘭咧，已經佔領好多地方，所以咧對於日本咧係冇正面嘅利益衝突。日本咧只係逃南洋、中印半島、係越南、柬埔寨、馬來亞，甚至係印尼嗰啲豐富嘅物產。澳門只係一個島仔，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在300年前这个呢葡萄牙欧洲的这个耶稣会那些传教士很多呢他们大航海的时候就是透过澳门。在澳门那里加加水然后呢北上是直到日本。在日本呢这些传教士呢是上岸呢是传播基督教。但那阵时呢是由于日本的保守势力很猖獗就将很多这些传教士呢是残杀。他们很多是葡萄牙人来的。那么大导演马田史高西斯也有一套戏大约10年前是技术那阵时的事。那么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他是对西方的文化全面接触和包容。所以呢不排除是日本在明治之后西化之后无论是军阀啊或者文职文官呢对于葡萄牙当年傳教士去到日本遭到日本武士和幕府時代的保守勢力殘殺是有少少覺得是做得過火的。這個第二。第三就是早在1932年在國聯成立之後這個是滿洲國是剛剛成立之後就英國、法國等就拉攏成立了一個聯合國的前身叫國聯。葡萄牙非常之醒目第一時間飛身是宣布日後有任何的戰爭欧洲和亚洲有任何的冲突葡萄牙呢是登记为中立国。为什么登记为中立国呢你看它地理位置它是西欧最西的地方在法国以南的西班牙以南面对大西洋下面呢就是这个西非。所以整个欧洲大陆如果发生一些激烈的冲突包括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欧洲的中部是引起纳粹法西斯。葡萄牙是置身事外的。到了今天呢香港人如果你去葡萄牙那里旅行你会发觉就算它是欧盟的会员国它的风格和它的文化都没有跟欧盟呢融合得是好像其他国家那么紧密。葡萄牙仍然保留着它自己一些500年来很传统的文化特色。所以我是很喜欢在欧洲国家里面很喜欢去葡萄牙的。是吗因为实在它有很独特。風光咧係又明媚啊，同埋嗰度嘅民心咧、人咧又好淳朴啊，等等，係嘛？好啦，咁啊，所以呢三大啊個歷史條件個背景咧，就係第四，就係日本覺得咧葡萄牙嘅統治之下嘅澳門冇乜價值，冇乜價值，而且咧唔將佢放在眼內。唯一嘅咧日本嘅戒心咧就係驚啊喺呢個中國嘅戰場擴大之後，中國華民國咧會透過澳門咧。是向这个西方的势力外国势力英国法国透过澳门那处转入这个物资。所以呢就日本政府一度是考虑要将所有的中国的海岸线封锁包括占领香港之后将整个珠江三角洲那个海面封锁了。但呢这里有一道巧妙之处葡萄牙非常之正。他一早在1937年就已经知道日本是有进犯中国之心。他在葡萄牙内部的殖民地官员做一个评估就是如果日本是占领满洲国而不再南下日本是成功的。但如果日本想鲸吞半个中国的话他一定是失败。在评估之后 就葡萄牙一早咧就已經有一個危機啊，嗰、那個預期啊，嗰、那個管理小組就係、是、萬一啊日本發癲嘅時候，係連香港咧都喐埋，係華南廣州佔領埋，我哋點算？係嘛？咁咧已經有一個腹稿，就咧係曾經派過一個當時啊喺葡萄牙喺澳門嘅警務處長，一個好細嘅官啊，就去咧同呢個日本啊駐澳門嘅一個領事嗱，日本咧喺澳門係冇領事館嘅，直到1940年咧就突然間設立咗個領事館，個領事叫福井保光。點解咧？就因為咧日本已經預計到有一日攻佔到香港之後咧，香港已經成為日本嘅新殖民地，係唔需要咧任何領事館，但反而要喺澳門開咗個。所以福井保光嗰陣時咧，就係同澳門嘅總督同埋佢個警務處長咧私底下就建立一個溝通嘅渠道。 係， 哇嗱，就係巧妙之處就係冇任何白紙黑字嘅協議，好多嘢咧就係傾嘅，傾咧就係兩方面咧有一個信任嘅基礎，尤其係澳門咧嘅葡萄牙殖民地政府咧預計到有一日，如果日本係封鎖曬呢個海岸線嘅話，對於澳門嘅葡萄牙政府係有好處，有咩好處啊？因為葡萄牙政府一早咧喺40年前已經睇中咗大小橫琴啊，嚇嗰幾個島啊，佢認為啊大小橫琴啊應該咧係歸屬於咧澳門嘅葡萄牙主權之下啊，咁咧佢就想啊，佢嗰陣時咧就同日本有一隻咧非正式嘅默契，就係、如果唔緊要，你封鎖咧中國嗰個海岸線。是吧？但是呢你封锁海岸线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支持我呢是占领埋大小环球这两个岛荒岛冇人的呢，是吧？咁据说呢是得到呢是日本呢各方面的 OK， 冇问题。但是由于后来冇完全封锁到大小环球啊，亦都冇由呢这个葡萄牙占领。另一种呢是未经证实的说法，但这个我觉得不可信。就是当时啊，虽然巴西已经是独立了，但是呢佢巴西境内呢有450,000嘅日本人。日本人呢好早呢就已经移民去巴西。咁呢葡萄牙呢对巴西仍有影响力。据说就係葡萄牙私下呢就通知日本唔好搞澳门。你一搞澳门，我会下令巴西将嗰度嘅400,000+嘅日本人全部驱逐。咁呢有一个咁嘅威嚇之下咧，所以日本咧就冇佔領澳門。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從來未經證實，因為佢冇文件，同埋以日本嗰種軍閥啊，嗰種橫蠻咧，佢點會 care 嚇喺巴西走咗佬啊，去咗住咗佢好多代嗰啲日本人咧，佢已經當佢哋化外之民，所以呢樣嘢如果攞嚟要挟日本咧，應該行唔到。 最主要， 但我覺得以上嗰幾個條件咧就已經係成立噶啦。 我最主要，我覺得都係澳門嘅價值係好低。因為咧，如果大家去過澳門都知道咧，你諗下，既然同香港只係一海之隔，點解澳門冇貨櫃碼頭嘅咧？亦都唔係一個重要嘅船運港口咧。就是因為它地處的地方就是珠江口，那個淤泥呢很犀利的，你見到澳門鹹淡水交界的嘛，我小個去的時候喝那些淡水都有味的，就是這樣。所以澳門呢不是一個天然的良港，跟香港呢是嚴然不同的，對於那個戰略的價值來講是低，而且地方小啦，亦都沒有一個即是重要的港口啦，咁所以咧，首先喺个军事上边咧系冇咩价值。而但我哋釜底抽薪谂翻转头，其实日本点解要发动呢个太平洋战争咧？佢系要掠夺个资源，因为咧喺当时嘅军事扩张之下咧，佢需要石油、橡胶、铁矿等等。但系呢啲全部咧都喺东南亚，譬如中南半岛嘅橡胶啦、铁矿啦。去到咧下边啦，荷兰嘅殖民地文莱啊，嗰啲叫石油啦。跟住新加坡呢個重要嘅海峽啦，掌握個呢個運輸啦。咁另外咧，因為美國咧，如果佢要佔領呢啲資源嘅時候咧，美國一定干預啦，所以一定要對付美國嘅珍珠港先啦。所以咧，如果我哋調轉翻諗咧，就係葡萄牙根本冇一個殖民地嘅擁有嘅資源咧，對於日本嚟講係一定要奪取，甚至好重要嘅。反而將澳門作為一個咧。中立國佢唔去侵略嘅時候，佢有一個 啊、國際法或者個道理上面呢去展現佢唔係一個侵略者、啊、因為如果佢入侵一個中立國呢，始終啊喺個政治上面呢佢都係會理虧嘅。而跟住落去佢反而可以將澳門變成一個東方嘅 Casablanca， 一個情報嘅收集地方。因為正正澳門嘅位置，其實大家都可能細個時都聽過呢啲故事，裏面無論是國民黨、啊、共產黨、啊、日本人、啊這些這樣的甚至西方的這些、間諜、啊、都是盤踞在澳門收集情報，還有中間呢、啊、所謂漁利，即是說無論是做走私、啊軍火、啊啊、甚至呢一些、啊、偷運人、啊、這些這樣的勾當呢，其實都是發生在澳門。即是澳門是一個呢，即是現在講法出來是難聽一點的，不過都要講，就是歷史上面真的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是葡萄牙人造成的，不是講澳門人，因為葡萄牙人已經定了位，它是一個走私的天堂，亦都是一個販賣奴隸、販賣軍火的地方。所以呢將這件事套回二次大戰，你就會明白日本計完條數，其實它去掠奪的時候，如果侵略，第一道理上輸了，政治上面冇咗一个道德高地，另外攞嚟系冇用嘅，因为咧呢个地方系冇港口、冇资源、冇土地，人口亦都不多。第三，攞咗佢，跟住你葡萄牙根本系一个没落嘅殖民主义国家，其他嘅殖民地对于日本嚟讲价值不大。再加埋可能头先你所讲巴西嘅因素，里面有好多侨民啦，免得个费事引起冲突啦，可能咧就留一线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咧，澳門就得以幸免。當然啦，其實跟住其實中間即係日本後來啊，其實變相啊，其實都已經差唔多啊，即係用一個影響力之下咧，都控制咗澳門咧好多嘅民生同埋嗰個社會嘅政治啊。呢啲咧就喺即係太平洋戰爭或者叫做香港保衛戰之後咧，其實通常都俾人比較較少提及嘅。講來講去都是三年零八個月的慘況，但對於澳門市這部分呢，其實是很值得去研究，和跟中香港之間的關係和呢的異同，陶生。 所以呢一樣沒有講到呢，就是就算是日本和當時的英美的盟國、嗯、都知道呢戰爭打到多激烈，一定雙方要留一個透氣位，這個透氣位的 buffer 在歐洲就是葡萄牙，而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关系是良好。西班牙的领袖佛朗哥又和希特拉私底下有交情，但是佛朗哥的西班牙从未加入德意日这个轴心国。所以就是腾楞呱呱楞腾，由于佛朗哥亦都是极度反共，他没有加入到德意日，但是他是和希特拉之间很多东西很投契，但是佛朗哥又反对这个唔贊同啊！呢個納税啊，嗰個屠殺猶太人啊，啊嗰種咁嘅行動，所以喺西班牙咧就冇話將大量將境內嘅猶太僑民咧係交出去俾德國，德國亦唔同佢計較。一來西班牙嘅猶太人嘅人口唔係好多，所以咧就得惠於嚇呢個咧同西班牙嘅緊密關係，所以日本要俾翻兩分薄面咧，係俾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啦。而且大家咧亦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不要讲话收集情报，大家交流是真的要万一要有秘密要接触，一方面要投降或者要讲数，你总要有一个第三方的。这个是引证到即使这个道理在中共的时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和这个美国冷战几犀利，都懂得保留香港继续做殖民地做一个窗口。这些就是无论啊！佢係幾獨裁啊！啊，同埋幾殘暴啊！係呢種智慧啊，或者呢種常識係有嘅，係嘛？到今日又點咧？嚇！你將所有嘅嘢啊，全部水至清則無魚，動態清零，結果你得到啲乜嘢咧？係嘛？係嘛？點解啊？今年啊，企喺天安門城樓有份檢閱嗰個前中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啊，企喺側邊冇曬表情咧？佢八十年代佢都明白呢個道理。就是你收回香港不好呢，是将香港变成完全赤化跟大陆一样。而兴的紫砂茶壶要保留一层茶渍。而澳门和葡萄牙就是当时日本和德国英美所共同认同的一层茶渍。这些就是智慧咯，是吧？为什么以前那些人精，现在那些人蠢，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啦，是吧？ 咁所以河东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人。佢唔止系成功嘅商人，佢亦都系政治家。加埋佢八面玲珑咧，佢收个风咧系非常之准。喺1941年12月2日咧，河东咧系为自己举行80寿宴啊！啊，佢咧就喺香港酒店呢、這个咧，佢自己做董事长嚟嘅，即系哇，佢啲生意多到咧无伦。喺嗰度咧整咗个咧啊下午嘅一个酒会，嗰阵时咧系杨慕琦爵士到河。另外仲有咧，蒋委员长即使咧系战争百忙之中，亦都向佢发了个贺电。而嗰阵时佢个仔，其中一个仔叫何世礼咧，正在美国咧，啊嗰处咧，系读呢个军事嘅，就特登飞翻嚟咧，同个老豆咧系何生人。而佢个孙就系何鸿毅，亦都英文叫 Robert， 系同阿爷一样。嗰年喺12岁，佢好清楚记得系同阿爷咧。系啊，过生日，点知咧过完两日生日咧，阿河东咧就执包袱走啦，系嘛，就过澳门咧系走避啦，系嘛，咁咧果然佢走得好啱啦，吓走咗之后4日咧，佢喺嗰个山顶个河东花园咧，就已经俾日军嘅炮舰啊，喺港岛南边啊，即系碧瑶湾下边出边嗰处咧个海面对开九龙吊炮啊，就咧系。將佢個河東花園係打崩咗幾角，咁咧就河東爵士之走咧，就係唔想留低喺香港，成為日本佔領之後指定嘅嚇治港嘅精英嘅首領，因為咧佢個民望最高，錢最多嚇。果然後來我哋講過啦，成立呢個華民會，日本人嘅名單係想河東做主席，係做一個溝通嘅橋梁，係嘛，保持香港嘅繁榮安定。啊，同埋咧，就要向日本帝國效忠。河東咧係唔想咁樣做，因為佢雖然咧係一半係華人嘅血統，但佢熱愛中國文化。佢嗰陣時係非常之支持中華民國嘅蔣委員長抗日，所以看賊不兩立，所以拉曬啲細縣咧係連夜走人。但當然日本亦都冇為難啊，佢嘅屋企人只不過係將麥秀英同埋一班家眷咧，就喺佢西摩道嗰個豪宅，佢哋平時霸曬全棟啊嘛，就趕咗佢下邊地庫嗰個工人房啊，你知唔知啊？ 嗯， 你以前係豪宅啊，個客廳同埋主人房咧就由日本啊住香港啊，一個其中一個指揮官咧就佔咗嚟住。咁啊，何鴻毅咧就記得啦，佢嗰時12歲。系嘛？睇住呢个香港陷落，但系仍然留低喺香港，但系咧就被咧赶咗落去同阿妈咧就喺下边嗰度咧地笼底嗰度住。佢话有一日咧，日本个指挥官啊喺个客厅啊叫佢个细路咧上嚟，系嘛？哇！何鸿毅咧好惊啊，系咪惊日本咧？日本仔会杀佢哋？原来唔系，佢嗰一日咧个指挥官咧心情好好，系嘛？跟住帮每个细路咧派两粒糖。命令佢哋喺佢面前咧，系拆咗嚟食啲日本糖。食完之后，嗰张糖纸啊，就摆低。呢个日本啊司令咧，就攞张糖纸出嚟，只手揸住，然后咧攞把指挥刀啊，放喺个台面。咁啊，嗰两个细路咧系吓到咧打冷震，就以为咧系日军要将佢哋就地正法。但系司令官话：你唔使惊，你两个乖仔啊，唔乖我都唔会请你食糖啦。但系你知唔知我呢把武士刀好利噶？你想唔想我试一试俾你睇啊？唔好啊，唔紧要，系嘛？跟住呢个日军大佐咧，揸住张糖纸，放手一吹，又将糖纸咧喺度飞飘下飘下。佢攞住把军刀，嚓一嘢，系嘛？就将呢张糖纸咧喺中间劈为两半。利唔利啊？把刀正唔正啊？正啊！咁啊乖啦，系嘛？嗱，落翻去下边做功课，勤力读书啊，咁。咁有一件咁嘅小故事咯，呢啲咧就係結果河東咧係住到1946年，佢翻嚟香港咧係由呢個英國海軍下閣上將咧親自用隻船係載佢喺呢個菲律賓正式翻嚟接管嘅時候啦，嗰陣時重光咗噶啦，就經過澳門咧係接埋河東上船，就咧係大锣大鼓咧歡迎翻佢咧係翻翻去香港，跟住咧就好世界啦。繼續咧係成為香港嘅首席嘅高等華人。嗱，呢啲就係八面玲瓏，呢啲就係《鹿鼎記》裏面嘅韋小寶精神。 所以咧，韦小宝里边写嘅咧一种人物咧，除咗李光耀之外，我相信金庸咧亦都系以河东为蓝本。但系河东咧唔系一个咧见钱眼开、毫无底线嘅人，佢咧亦都有一个好稳固嘅国际嗰、那个一个国际公义啊，同埋一个咧民族嘅情操啊。佢好中意咧中国文化，所以佢由头到尾佢系着唐装嗰阵时咧，系令到美国啊同埋英国嘅洋人都觉得系一只怪物嚟嘅。嗱，呢啲就係喺戰爭危難嘅時期，係一啲智慧嘅人物啊！嚇，佢唔需要咧下下都同日本啊喺度正面啊硬撼，而係 be water， 係留待有用之身，係令到自己一家咧係老少保平安，係等待黎明啊！喺咧呢個咧勝利之日咧，佢係安然翻嚟。嗱，呢個咧河東可以講話香港百年以來啊，我覺得少有嘅一位咧。不但是成功的商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是吧？河东之后有没有呢？都有的，是吧？不是不多，是吧？我们看一下呢，跟着有什么发展，是吧？ 是，咁啊，今集咧都几有趣噶，因为咧澳门市咧系一件比较冷门啲人研究。其实头先我哋所讲到咧，喺1937年开始啊，一路去到咧太平洋战争爆发，澳门咧相对香港其实好繁荣。除了很多的銀號啊，很多的當鋪啊，開設之外咧，另外咧所謂叫做酒色財氣啦、妓院啊、賭檔咧好多啊，所以澳門咧嗰個賭業市咧，唔係由呢、這個即係近代開始嘅，其實遠喺呢個抗日戰爭嘅時候咧，已經咧澳門成為一個賭城噶啦。當然有很多難民啊，嚟中國大陸落去，亦都有很多咧共產黨喺裏邊咧滲透。咁啊，亦都有好多嘅藝術家，好似有咩鮑少游啊、高劍父啊呢啲畫家咧，亦都喺澳門咧就落腳。咁啊，所以咧，當時嘅澳門咧，雖然地方細，但人口多，有好繁榮嘅一面，亦都有好多咧，即係難民嚟到咧就冇錢開飯啊，叫做。咁啊，所以咧，其實當時嘅澳門係一個好複雜啊，亦都喺個政治上邊咧一個好。多邊啊！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多邊嘅地方啊， 多邊主義。因為嗰陣時咧，日本其實已經控制咗澳門嘅出入口，係嘛？因為咧，澳門咧出口咧運去大陸嗰啲唔係好多，因為佢做炮仗啦、做蝦仗啦，主要最實用咧就係向呢個大灣區出口呢個草席，而入口咧入口啲藥材，所以嗰度根本唔多嘢嘅。而日本咧就算呢個管制啊正式嘅出入口咧。澳門的華人可以走私，就在大小橫琴那處咧，就好似前兩年咧走私啲龍蝦一樣。夜晚黑咧燈火通明啊，日本仔對此咧係一眼開就一眼閉。所以澳門同埋香港之不同咧，香港嘅首富由河東至到而家呢一位咧，都係斯文嘅，都係有教養嘅。而澳門嗰啲首富，例如何燕同埋馬萬琪。是有兩分江湖味道的，是吧？因為後來還有這個開賭業，是吧？澳門是一個香港的一個陰暗面，香港因為是有幸是被英國殖民地的那個文明是教化， 一個正一個偏，是不是？ 澳門是偏的， 正財和偏財， 是葡萄牙的文化， 是 的，亦是rough啲的，亦是rough啲的，即是crude啲，是吧？所以咧就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呢个造就咗咧百年啊中西嘅交通史咧系一对明珠啦。当然今日已经咧系成为绝响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